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12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福建莆田累计发现6名确诊病例，其中3人是学生，初步判定是德尔塔毒株感染。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北京公布152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一次性收费不能超过3个月。 斑马线让行人电子眼，年底将增加800到1000个。 国内方面，杭州市教育局明确表态，大学生没有教师资格证不能做家教。 合肥市公安局设立办不成反映窗口，做到民警多跑路，市民少跑路。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20年，毒粉尘后遗症仍然困扰10多万人。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整治饭圈乱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微博、抖音等发起自律公约。 欢迎您发送留言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互动。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清睿和江宁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今日头条先来关注疫情。昨天下午，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据莆田市疾控中心介绍，截至昨天下午4点，累计发现6例确诊，18例无症状感染者，属于一家四口和儿子同学。这次感染源头来自于新加坡的境外输入病例，这例病例经过21天集中隔离，期间9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1次血清检测也是阴性。9月10号，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病毒的潜伏期较长。 这次疫情累计发现6例确诊和18例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全都送到定点医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定点集中治疗。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些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病例行动轨迹都在风亭镇及附近。仙游县已经组织62人的专业消杀队伍，对活动轨迹进行全方位、全覆盖消杀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消毒面积1.35万平方米，空气消毒1.1万立方米。 经专家初步研判，这次疫情源头疑似为林某某导致的传染链条。还原传播轨迹链条，可以看到风亭镇一小学核酸检测时发现2名学生呈阳性，分别为病例1、病例2，两人为亲兄弟。随后又发现4人呈阳性，其中有1名学生和3名学生家长，家长为病例3、4，是病例1、2的父母。病例5，学生林某某为病例1的同学。最后锁定了疑似疫情源头病例5的父亲，病例6林某某。 目前莆田市已经把这次疫情19个相关病例的标本送往福建省疾控中心进行基因测序，采取溶解曲线法进行快筛，结果初步判定为德尔塔毒株。与此同时，莆田市5地调为中风险地区，2地调为高风险地区。 另外，从昨天开始，仙游县2个一危，公交、出租车含网约车车辆全都暂停营运，仙游汽车站关闭，风亭镇封闭地区禁止车辆进入，途经车辆必须绕行，风亭高速路口允许车辆出高速进仙游，禁止车辆进高速。仙游火车站禁止上课下课。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已经派出工作组赴福建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虽然我国已经有近10亿人接种了新冠疫苗，覆盖了全国近70%的人口，但是新冠疫情仍然不断的在各地出现，同时新冠病毒也一直在变异。据了解，包括国药在内的研发企业和团队已经在开展第2代新冠疫苗研发，专门针对变异病毒。 同时也有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特效药推出。 日前，国药集团首发了其针对德尔塔等变异毒株有效的二代疫苗，一共有四款，其中包括两款灭活疫苗，一款广谱重组蛋白疫苗，一款 mRNA 疫苗。那么之前接种的疫苗有多大作用？是否可以形成群体免疫？未来是否还需要接种新的疫苗呢？我们一起来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的分析。 新研发的针对贝塔和德尔塔株的疫苗应该对抗变异是非常有效的，系统地进行一二三期的临床研究。我们国家由于疫情防控的还是比较好，现在没有病例呢，所以呢我们的临床研究要安排在海外进行。那么我想呢，我们在获得临床研究批件以后，会加速在海外开展变异株疫苗的临床研究工作。我们希望呢能够在明年的那么中期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关数据，能够获得变异株的那么上市。我们有了这样的疫苗做储备，那么将来就不发慌。那么从现在已经老百姓注射的那么新冠灭活疫苗来看呢，他们仍然是非常有效的。那么什么时候咱们国家那么在这样大规模的接种人群以后，那么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我想呢要根据我们观察到的疫苗效力的数据，那么由我们的监管当局来做出最后的判断。 张云涛还明确说，从国内近期几轮疫情，包括广州、南京等地的疫情来看，只要完成了全程免疫，相较于不打疫苗或没有完成全程免疫的人群来说，感染大幅度降低。另外，疫苗对重症死亡和中度症状发病的保护也非常明显。目前为止，国内没有发现打了疫苗出现重症和死亡的病例。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HYCO 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主题日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HYCO 2021全球创业大赛颁奖盛典为大赛上百个全球获奖项目颁奖。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一段快手上的别哭鸭特效有100多万人参与拍摄，翻转晃动手机，拍摄者流出的特效泪水居然像真的水跌落在容器上一样四处飞溅。这个早期特效其实是基于90后创业者胡元明团队太极图形项目图形基础设施做出的效果。 他们之前其实也不是不能开发，就是比较麻烦，他可能每一种机型都要开发一下，编写的代码也非常长，然后要找到专家来去做这个事儿。有了我们这个系统以后非常简单，大概就是以前写10天，现在写1天这样。 麻省理工博士毕业后，小胡回国创业。今年4月，公司才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成立。还在创客期的他们雄心勃勃，拳拳的报国之心也让人动容。 我其实就一直是有一个种乡土的这么一种情怀，希望能够回到祖国做点事情。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开源图形基础设施和云平台，让图形计算能够惠及每一人。比如说你可以用它去做一个，你在火星上面造一个自己的房子，现在你都要学非常复杂的三维软件去做，但是你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拖拖拽拽点鼠标就可以搭建出来，以后还可以请同学来这里面参观去玩。 太极图形项目获得了本次 HYCO 大赛一等奖，今后这个团队除了奖金，还将获得一系列人才政策等扶持， 能够帮助核心团队去解决一些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政策上面会有一些相应的倾斜，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同样获得一等奖的还有雨果生物的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项目。和胡元明团队不同，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成长期。公司创始人 CEO 夏涵同样来自于海外，选择了回国创业。 原来是抽一罐血，对不对？然后你去培养，1天到3天，我再去做一个，比如说药敏啊，然后去确定我用什么药，1天半到可能4天，甚至1周的时间。我们现在就是24小时，样本拿到，然后出结果。我们最快的7个小时就能拿到结果。未来的话，我们可能能缩短到3到4个小时。我们是用在医院，主要是诊断，比如说像这个不明发热，还有重症的患者，对不对？你要对他的抗感染进行精准的治疗。 原本夏涵抱着给公司打出知名度，好进行人才招聘的目的参赛，结果却让他惊喜地碰撞出了跨领域合作的火花。 我们在一起聊，就聊出很多火花来。周明老师就说，我们以后要对这个病例的分析，我们可以一起去合作。和卓元明，我们说，哎，对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更巧妙的设计？和这个赵鑫之间的话，就说，哎，我们以后做实验，可不可以用他的机器人去代替？ 海高大厦和今年正式落地的 HYCO 产业园， 正是为了承接大赛项目落地的双平台。HiCool 围绕创业项目的普遍生命周期，构建了六位一体的人才创业生态。创新工厂董事长 CEO 李开复认为，硬科技已经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AI、 自动化、先进计算、新能源、生命科学领域将蓬勃发展。 硬科技回归了学术的本质，就是谁技术做得好就能够商业化，没有什么碾压资本或者是靠用户量取胜。整体来说，硬科技这就是看到一个时代的来临嘛，可能带来甚至是新行业、新市场，这个饼会变得远远的更大，大家都有机会。 昨天上午，北京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北京公交集团通过视频稽查实现了对于文明驾驶的实时监测，督促驾驶员增强礼让斑马线的意识。预计到今年年底，北京市抓拍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的电子眼将增加到800到1000个，覆盖更多的路口。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南北方向是红灯，三位女士请您上来，等一会儿啊，不要着急过路口，谢您合作。 在广安门外大街番子路口，交警、文明引导员和公交志愿者进行值守。11号上午，本市多部门联动，在全市150多处重点路口设立宣传站，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实践。市民们说， 现在是有改观，公交车也好，机动车也好，都是会主动避让行人的，特别是在斑马线这儿。 过马路的时候，公交车其实已经在转弯了嘛，他看到有人，他会直接停车，会打个手势让我们先走，比较有安全感吧。 目前礼让斑马线是北京公交的常态化管理措施，通过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实现远程稽查，全方位覆盖车厢内外，可实时查看司机操作和车辆运行。北京公交集团办公室稽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孙颖说， 通过调取车载的一号探头呢，是在运营车辆的最前端的挡风玻璃这个位置，能够看到我们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在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如果有行人是否礼让了行人。一开始我们能够查到礼让斑马线的违规项，一个月基本上是在6件左右，后期逐月的减少，我们截止到这个月已经归零了。 北京公交集团内部对驾驶员也有严格的12分考核，涉及安全和服务等方面和司机的薪资挂钩。北京公交集团安福部经理杨斌介绍， 发现不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我也要扣3分的，经济损失呢大致应该在1500块钱。每月11号和22号作为主题宣传日活动，我们呢也制定了321这个操作，接近人行横道30米的时候要主动的减速，在20米时呢要把速度控制在15公里以内，到10米的时候如果人行横道有行人，我们应该停车来避让。 目前本市有217处路口的电子眼，增加了抓拍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的功能。市交管局安监处副处长王艳飞表示，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活动要1抓3年，下一步呢，我们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继续的加大覆盖面，争取到年底达到800到1000个摄像头，专门对未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抓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减。昨天北京市教委汇总公布北京首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有152家机构。 市教委表示，这些机构都是非营利性机构，在办学资质、办学行为、资金监管、疫情防控等方面符合规定要求。具体名单家长可以通过市教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来查询。市教委将会定期归集并向社会公布各取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白名单。 市教委同时提示家长，在报名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时要注意，培训机构提供的合同应该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培训收费标准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上8点半，并且不留作业。 为了更好地执行双减政策，北京市在昨天举办了教培行业同业互助对接活动，并且组织了集中签约。现场2500多个岗位覆盖了教培行业各类人群，解决教培人才再就业难题。此外，还通过免费转课等方式解决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指导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中公教育、新高教集团等56家招聘用人单位，以及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共同服务杰瑞教育、鲸鱼小班、五一 Talk、 巨人教育等8家教培机构。北京市职业教育服务中心主任陈东介绍， 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宝贵的人才资源，90%以上你看都是35岁以下的，85%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有的行业我们现在了解到都在觊觎这些人才，所以呢我们也就利用这个优势，推荐一些更加精准的、它适合的这些岗位，起了一个叫换新赛道、筑梦明天这样就业服务平台。目前有智联招聘、前程无忧、金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啊，已经提供了2.8万家招聘企业，提供了超过22万个岗位。 在对接会上，8家教培机构分别与招聘用人单位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集中签订合作协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博介绍， 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涉及在境内外2500多个岗位，涵盖了中小学、幼儿园等各学段，满足我们教培行业各类人才的就业需求。 近期备受关注的巨人教育也出现在这次对接会上，因经营困难，今年秋季已停止办学的巨人教育目前已与高思、新东方等多家教培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巨人教育总裁办主任王丽表示， 就现在已经完成这个转科工作的一个学员呢，大概有30%左右，其他的还在转科的过程中。学费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呢，主要是这种一对一的学员呢，目前呢我们也主要是在跟新东方还有一米辅导在对接。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员都会给安排就是转科的一个工作。老师呢，目前呢已经有近100位的这个老师已经跟其他的这个机构已经对接了，有意向这个接收。 高资教育副总经理杨晨表示，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日前，杭州市教育局就双减政策背景下大学生家教问题做出了一则答复。 有学生家长咨询杭州市教育局，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执行双减之后请大学生做家教是否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如果大学生通过家教机构进行家教，是否会因为违反政策规定而受到处罚。 杭州市教育局明确回复称，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具备教师资格的大学生通过家教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也必须按照国家双减相关政策执行。 今年8月18号，位于上海的华师大家教中心已经发布公告，为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华师大家教中心将会终止相关业务。 我们再来关注，上个月合肥市公安局在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开设中国公民出国境证件办不成反映窗口，这在国内还是第一家。 办不成反映窗口专门针对群众因为政策系统、申报材料、服务态度以及咨询、受理、审批环节中的办理流程等原因没有成功办理的出国境证件申请，破除了阻碍企业群众办成事的隐形壁垒。 合肥市公安局表示，设立办不成反映窗口就是想让办事群众多一个反映的渠道，民警多跑路，市民少跑路，让群众合理、合情、合法的诉求得到妥善解决，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目前不仅在出入境管理局，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及各户政中心也都开设了办不成反映窗口。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建喜，今天为大家讲述胡梦进写给妻子辞别信背后的故事。胡梦进1912年出生于安徽舒城，全面抗战爆发后，胡梦进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胡梦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至1939年初，他任新四军 四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民运队五组组长，随军东进寿县、肥东、全椒，在全椒县城关协助汪道涵同志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救亡团体，成绩卓著。1939年11月，胡蒙进即将从家乡舒城出发返回前线战场，面对依依不舍的妻子张慧，他强忍离别之伤痛，写下了一封辞别信：最亲爱的慧儿，我们又要离别了，当你听了离别的声音或者不高兴吧，亲爱的，谁不愿骨肉的团聚，谁不留念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比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而远赴他乡了。为了你的寂寞，为了你的思念，千里外的我暂时停了救国的工作，约晋浦，跨淮南，到达别离一载的故乡来。二月来的团聚欢谈，畅言国事，解释问题，你的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革命的阵营中增加一位健将了。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识简单，而妇女尤甚，只要家而不顾国，大难当头应踊跃赴前线杀敌，而妇女们阻碍其夫和其子之伟志，希望你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和教育他们，使一等知道皮之不存，毛何复焉，国之不存，家何在，使他们不至含泪终日，一门遥望前线的父子早日归来呢。会，最亲爱的人，你是妇女中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遗恋，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的抛弃你，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家庭经济之困难，生活之痛苦，我是深知的，要革命成功需经过困难艰苦的阶段，当此环境中是要立定脚跟，具坚强之意志，任何之外诱不可动摇的，国威见忠臣，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啊。富贵反多忧，钱是要人用，不要给钱用了人，在此抗战时多少富翁成韩氏，由此看来金钱不足事也，对于穷人要客气，要同情他，对富人也要与对普通人一样，对于蜀财奴少与之来往，因为他只认钱不认人，这些人不要看起他，但与之面子往来而已。爱人啊，你在无事的时候多多阅读书报，可使你知识进步，多多想工作的方法，且不要空想，也不要太挂念在外的我，劳神伤身，于事无益，好好教养两个小孩，切忌打骂，处家事，对外人言语态度等等，可参考我的日记和通信，要切实的做，不然我的心思枉费了，请您真正的做吧，否则太对不起在外的人。最亲爱的人，你不要太念我，你的后情我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薄情的人，请你放心，绝不辜负你的热情啊。在外的我 身体自知珍重，一切当知留心，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比更加努力啊！别了，别了，死志，敬礼。民国28年11月28日，群玉书柏。长长的书信中，有胡梦进对妻子的依恋和思念，对国家的满腔忠诚，也有他对妻子参与抗日斗争的鼓励。张惠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接信后便投身于家乡的妇女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抗战胜利后，胡梦进随军队开赴苏北，此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工作。1947年夏天，胡梦进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35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你好，清瑞。 那么郭工，我们看到今儿早上开始下雨了哈，那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咱们这个天气重点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降雨，再一个就是气温的明显下降。我们先说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个降雨。在接近凌晨3点的时候呢，这个雷阵雨呢首先出现在东南方向的通州，之后呢它是向西向北扩展。现在除了特别偏北和特别偏西的地方以外呢，就是这些地方没有出现降雨以外呢，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雨，而且是以雷阵雨为主，分布呢不太均匀。从这个20个国家级气象站的情况看呢，是怀柔的雨量呢已经超过了10毫米，达到了中雨，而有的地方呢就有只有0.几毫米，甚至有的地方呢就是只是阴天不见雨。不过从天气形势的发展来看的话，就是今天白天到前半夜，这个降雨天气系统呢一直会维持在北京上空，绝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时有时无，时大时小。这会儿没有了，你有的人可能会不会雨停了？不是的，今天全天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大，有时候小，这处在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中。天气呢就是不太适宜出行，必须出行时呢要特别注意这个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这个阴雨天气呢，就是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是26度，甚至会再低一些。比昨天这个31.1度的最高气温是要低不少。昨天这个31.1啊，是近20天以来的气温是最高的一天。今天呢，就是叫26度以下了，最高气温。那么今天出行呢，就是适宜穿这个长袖，或者是怕凉的话，就是再加上件外套，是这样的。 郭工，那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呢？大概？ 今天是就是这样的，前半夜还有，后半夜逐渐的就是以阴天为主了。这个雨呢，就是说有的地方还会有点零星的，大部分地区呢就会停了。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今天有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20年，毒粉尘后遗症仍然困扰10多万人。 国际原子能机构组专家计划年底到日本审查核废水排放计划。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年北京科学嘉年华昨天在北京科学中心开幕。 整治饭圈乱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微博、抖音等发起自律公约。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昨天是美国911遭受恐怖袭击20周年，虽然2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当年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消防员、建筑工人、志愿者以及附近居民当中，多达10多万人，至今仍然因为吸入了有毒粉尘等原因而承受病痛。 双子塔倒塌后，燃烧中的废墟充斥着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包括铅、水银、石棉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有毒烟尘等。大量应急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废墟上参与施救，寻找遇难者遗体。后期又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清理废墟。曾经有上万名工人提起集体诉讼，状告纽约政府没能给他们提供安全装备，导致他们患病。 美国政府后来设立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为当时那些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截至目前，这一项目覆盖了超过11万人，在去年一年就增加了6800人。他们平均年龄60岁，超过4000人患有阻塞性肺病。 根据报道，许多应急人员出现慢性咳嗽等症状，一些人的症状逐渐消失，另一些人的病情至今没有改善。消防部门的数据显示，9%的消防员至今仍然持续咳嗽，22%气短，40%患有慢性鼻炎或者胃酸倒流。 数据还显示，目前共有24000名曾经暴露在双子塔废墟烟尘中的人患上癌症，患癌率大概与普通民众相当，但是医学专家担心，随着年事渐长，曾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群患上恶疾的比例可能会上升。 911事件左右了美国的内政外交，20年时间里，美国对外战略抉择一错再错，最终也加剧了其国内矛盾，加速了其霸权的跌落。 2001年的911恐袭之后，美国发起了全球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伊拉克。伊拉克战争10年前已告结束，而阿富汗战争则持续了20年。今年，美国终于狼狈撤离阿富汗， 而他20年前推翻的塔利班再次掌权，目前正在筹备新的政府。 美国以反恐为名发起多场战争，长期以来国内外争议不断，造成几百万人因此流离失所，而全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仍然存在。就在美国撤离阿富汗前夕，喀布尔机场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包括13名美军在内的上百人死亡。 回顾这20年，911对美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的观点。 911事件呢，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讲啊，应该是21世纪的第一件大事。因为这个事件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从而改变了世界。这个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震撼还是挺大的。从美国本土遭到袭击，911是第一次。而且他那个目标是非常准确，对着要害去的，所以一个就是对美国刺激大，所以美国反应就大嘛。然后呢，当时美国还有一种逻辑，就美国知识界，然后美国战略界有一种逻辑，说怎么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啊？从根本上消除啊？就是让那些国家民主化。然后如果把伊拉克啊，阿富汗都变成民主国家啊，就可以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啊。事后看啊，就是美国这个战略应该是错的。另外呢，他的战略界有不同的人也出来表态，他还有第三个目标，就是说通过控制阿富汗来威慑中国和俄罗斯。因为阿富汗大家知道是亚洲十字路口嘛，阿富汗那个中亚、南亚、西亚、东亚交界那个地方，然后他觉得把这个地方控制住了，往北可以威慑俄罗斯，往东可以威慑中国，那么往西可以威慑伊朗，对吧？往南它可以控制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啊。现在很肯定的讲，美国当时宣布这些目标啊，一个都没有实现。而且现在其实恐怖主义还在，是吧？那个大家都注意到8月26号，这个美国在喀布尔机场撤军的时候，还遭到那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部的攻击嘛。所以反恐怖还在这样。塑造这个国家他承认失败了，他自己承认了。911确实对美国打击很大，然后他当时的决策我觉得太情绪化，被民意绑架，结果就把美国卷入了一个长达20年的战争。 日前，美国一家民间团体发布报告表示，美国5家大型技术企业在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中大发横财，获得总额几百亿美元的政府合同。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从2004年以来，亚马逊、微软、谷歌、脸书和推特公司从美国政府反恐战争相关机构获得大批订单，金额总计将近450亿美元。 报告指出，这5家企业签订合同的政府机构中最大的金主是国防部，合同金额总计438亿美元，其次是国土安全部，合同金额3.48亿美元，国务院排名第三，是2.58亿美元。 参与撰写报告的另一家组织主管说，研究发现，因为美国政府的合同能够带来巨额利润，技术企业把发展重点与美国政府的重点对标，无论是关于国家安全还是全球反恐战争，技术巨头的参与已经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而且还在继续加大。 报告呼吁民众向这些企业施压，推动他们停止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包括停止提供无人机和云数据库等技术支持。 再来看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计划12月前往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审查引发强烈质疑和反对的日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并向国际社会通报结果。 专家组成员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从11个国家挑选，可能包括日本的邻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可能明年赴日向日方通报审查结果。 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重大核泄漏事故。日方为冷却废弃核反应堆内已经融化的燃料棒而注入大量水，核电站内部及周边地区的雨水和地下水同样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10年来累计储存上百万吨核污水。 尽管饱受国内外质疑和批评，日本政府今年4月份仍然宣布基本确定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方案，打算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辐射泄漏事故以来产生的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以摆脱储存大量核污染水的负担。 海洋生态学专家和环保人士指出，这一方案对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环境健康的潜在威胁难以估量。 日方的排污入海计划也遭到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 还是日本方面，日前韩国外交部官员表示，就日本政府批准一些出版社修改教科书，试图淡化日军侵略亚洲邻国时强征随军慰安妇的罪行，韩方深表遗憾。 日本文部科学省8号批准5家出版社要求修改或删除教科书中慰安妇相关表述的申请，同意把随军慰安妇改为慰安妇，把强制带走改为强制动员或征用。一些人士批评这是在试图洗白日军的战争罪行。 韩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表示，日军动员、招募和移送随军慰安妇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得到慰安妇受害者一手证词支持。那些证词比任何文件都更能有力清楚地证明日本征用慰安妇的强制性。日方以前也承认这一罪行。 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日方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河野谈话的立场得到了历届日本政府的继承。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疫情的变化。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了应对新冠疫情反弹的最新行动计划，重点是推动疫苗接种，近亿美国人将会受到影响。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是拜登今年年初上任之后出台的最严厉疫苗规定。 尽管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疫苗接种，按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只有大约 62% 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完成了全程接种，大约是 1.77 亿人。目前仍然有大约8000万美国人没有接种疫苗。一些共和党籍州长甚至颁布行政命令，反对学校强制学生接种疫苗。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多达14万，单日死亡病例过千，住院重症患者人数比去年同期多了近3倍。大部分感染和住院的患者没有接种疫苗，因此拜登当天在白宫发表近半个小时的电视讲话，批评反对接种疫苗和戴口罩的少数官员，以及不愿接种疫苗的几千万名民众。 旨在提高疫苗接种率的6步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步规定是，雇员超过100人的私营企业应确保雇员要么接种疫苗，要么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这项规定将会影响大约8000万人。 联邦政府还要求所有接受联邦医疗补贴的医护机构员工接种疫苗，这项规定将会影响大约1700万人。另外，联邦政府承包商雇员和部分联邦机构附属学校员工也被要求接种疫苗。 另外，从美国当地时间10号开始，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戴口罩，面临的罚款将比先前翻一番，最高达3000美元。依据新规，初次违规者将面临500到1000美元罚款，第二次违规可能要缴纳1000到3000美元的罚款。 我们再来关注亚洲方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近日拨款约合1.1亿元人民币，用于补贴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订外卖食品的民众，从而促使民众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等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同时提振餐饮业。 这一补贴活动将从15号开始，民众如果通过手机累计订购4次以上，每份至少110元人民币的餐饮外卖，将收到55元人民币的补贴。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说，根据疫情状况，今后可能会把补贴活动扩大到线下购买。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现在食品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中国，中国在十一一战取得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到旅游资讯。昨天2021年北京科学嘉年华在北京科学中心启幕，科技冬奥主题展、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揭开了面纱。 科技冬奥主题展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儿童的目光。在仿真雪地中，孩子们打雪仗，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雪地。年纪稍大的孩子换上了冰鞋，进入仿真冰场，体验滑冰的乐趣。 在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上，以“智行千里”为主题的自动驾驶科技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围绕未来智慧交通、智能网联及车联网建设、智慧交通等内容， 全面介绍我国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信仰的高光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抽象物理展、具象数学展、小球大世界主题展教活动、科学工作坊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北京市科协表示，北京科学嘉年华从2011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10届，成了首都科普的新名片。昨天开幕的第11届科学嘉年华活动，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农业生产、气象知识、宇宙航空等内容与科学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公众的科学素质的提升。北京科学嘉年华将一直持续到9月17号，市民可以通过北京科学中心的官网预约参观体验。 其他方面，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通州区水务局了解到，作为通州堰分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温榆河综合治理工程已经完工，河道行洪能力大幅度提升，新添了120个垂钓点位，方便市民垂钓。 在温榆河的沿线有一些浅滩，设计方利用现状地形设计出了川上云烟、清波喜秋、温榆流芳等多个景观节点，并且改造边坡，增设了滨河步道、台阶和亲水平台，为市民提供四处共计120个正规垂钓区域，使温榆河成为一个与市民共享的开放式河道。 根据介绍，温榆河综合治理工程治理河道总长度14.78公里，工程主要包括疏浚治理主河槽、两岸堤防加高防护和景观绿化、管涵设施改造等，着力拓展提升河道的亲水性空间，实现防汛排涝功能和生态景观功能的有机统一。 再来看密云区税务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市税务局的安排部署，昨天下午6点，由密云水库白河调节池向下游白河泄洪，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从潮河输水隧洞泄洪改为密云水库第3溢洪道向下游潮河泄洪，流量增加到每秒100立方米。 为确保密云水库下游潮白河道精密引水渠和潮河总干渠河道及人员安全，泄洪期间河道水流量大、流速快，涉河过河危险，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远离河道。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我们进入到文化资讯。一段时间以来，整治饭圈乱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近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组织会员体系中的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召开专题会议，共商行业自律措施。 专题会议上，微博、抖音、快手和腾讯视频等平台达成共识，加强网络文化内容建设，企业应该将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转化为更具主动性的自我约束，共同发起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携手共创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生态。 自律公约显示，各平台积极与文娱企业联动配合，共同自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把好文化内容关，共同遏制歪风邪气，反对唯流量至上，不以数据流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拒绝以重复刷量刷单等方式进行虚假炒作，拒绝为违法失德人员提供展示平台，加强对文娱领域相关账号评论弹幕的管理，对恶意炒作、夸大事实、造谣、挑动不同粉丝群体相互攻击等行为的账号予以限流、禁言和清理。 另外，各平台表示加强行业自律协同，演艺人员或其经纪公司、工作室在网络平台上出现违法违规、失德失范言行，平台应该及时向演艺人员行业道德自律组织报告，积极推动线上线下联合自律。 中国作家协会近日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及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研讨加强网络文学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措施。43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洪森在会上表示，20年来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但是由于发育时间不长，增量巨大，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三俗和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以及不良亚文化渗透、畸形审美、洗稿侵权等问题。 张洪森还表示，要按照文娱领域综合整治的总体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有效遏制不良倾向，让各项要求在网络文学领域得以全面贯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希望网络文学加快主流化、精品化、经典化进程，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介绍，参会的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近期将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分别制定实施方案，抓好整改落实，树立网络文学的良好形象。 再来看9月14号到18号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采取线下展会为主，线上平台配套，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打造一场集版权贸易、出版展示、文化交流、专业研讨和阅读推广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盛宴。 据介绍，本届图博会既充分发挥线下展览优势，又通过线上办展打破时空限制，满足全球书业多元化需求，成为全球疫情下第一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重要大型国际书展。截至目前，已经有105个国家和地区，大约2200家参展商报名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到57个，预计参展图书将会达到30万种。 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图博会在着力展现新闻出版业发展成就和新气象的同时，通过融合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积极发展促进中外出版商贸交流、文化交流、友谊交流的作用，努力让中国故事传得开、传得远、传得广，助力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另外，据了解，在图博会举办期间，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将会在同时同地举办。 再来关注一个展览，河山友军李可染艺术精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李可染作品70多幅，带领观众走进这位国画大师的艺术世界。 这次展览分为青山铁柱山水、一写天真人物、牛背笛声牧童、浑木后仓书法这四个篇章，其中既有人们熟悉的代表作，比如井冈山主峰图、巫峡翻影、杏花春雨江南等，也有不常展出或者第一次亮相的作品，比如九牛图、对琴图等，代表了李可染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跨越40年的创作历程和艺术全貌。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介绍，李可染先生艺术最为感人之处在于真情，他笔下的牛、牧童是他对于自然与生活深爱的表现符号。2008年，吴维山曾为李可染塑像，这件作品呢也在本次展览当中亮相。 这次展览在中国美术馆2号和6号展厅举办，将会展出到9月21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预约观展。 再来看记者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了解到，北京冬奥组委计划于9月到10月以制作歌曲视频 MV 和音频 MP3 的方式，对第二届冬奥会优秀音乐作品进行发布推广。在前天晚间，歌曲《荣耀》正式发布。 2020年8月，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启动了第二届冬奥会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和广泛支持。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认真评选，最终评出了20首优秀音乐作品。 这些冬奥会优秀音乐作品包括像《世界微笑》《荣耀》《与冰雪共舞》《点亮梦想》《14亿掌声》《心向远方》等，记录了中国音乐人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热爱和向往，承载了社会各界的热切盼望，点燃了全民关注和参与北京冬奥会的激情。 目前，第一首优秀音乐作品《向世界微笑》和第二首音乐作品《荣耀》都已经先后发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有其他歌曲陆续与公众见面。文娱资讯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荣耀》。 胸口在滚烫着，心情不再有忐忑，就算有泪水伤痕，就算被嘲笑着，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狂奔，握紧拳头，冲着一份狂热，是太阳的灵魂，永不放弃，钢铁般的坚韧，是个人的独特，胜利的女神，千亲万美味在终点。传承生活精神是荣耀的时刻，冰雪覆盖金色，荣耀将在这诞生，胸口在滚烫着，心情不再有忐忑，就算有泪水伤痕，就算被嘲笑着，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狂奔，握紧拳头，冲着一份狂热，是太阳的灵魂，永不放弃，钢铁般的坚韧，是个人的独特，胜利的女神，将亲吻每位在终点的我们， 好，那么刚才您听到的是第二届冬奥会优秀音乐作品《荣耀》。那么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江宁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徐刚是西城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检察官，工作近20年，他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被授予北京市检察机关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6年司法体制改革后，为了加强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作用，侦查监督部门应运而生。作为一名检察官，徐刚必须从过去坐靠等的被动监督转变为走查访的主动监督。在这之中，徐刚都经历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公安机关的纠错员。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说起检察院，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在法庭上正气凛然的公诉人，或者是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的反贪部门。其实这些只是检察院内很小的一部分。而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跟随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徐刚走进检察院的另一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 咱们现在可能大家也有一种这种共识吧，就是出什么事儿了我们就报警打110，但是这里头可能有些事情呢，它是公安机关应该来解决的，比如说它可能涉及刑事案件或者是治安违法案件，那是公安机关应该来给你解决的。但是有些案件呢，可能它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那这种民事纠纷呢，可能公安机关依照他的职权就没办法帮你解决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你做出不立案的决定了。那你可能当事人呢，他有可能能理解，但是有的这个当事人呢，他有可能不能理解，或者说他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这个决定就是错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对具体到每一起这个刑事案件，它是不是符合这个刑诉法规定的这个立案条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就像徐刚说的，报到公安机关的案件数量多，类型多，如何在这里寻找出案件的错误点，就需要检察官掌握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而此前在反贪部门3年的工作经历，对徐刚如今的工作帮助很大。 反贪这个工作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刺激，可能大家看到以前有一些那个影视剧里头描写的那种检察官的形象是吧，比如说出去抓捕嫌疑人啊，或者是跟踪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些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呢，这些只是真正实际工作中的较小的一部分，真正你大量的部分有可能是做一些很机械性的工作，比如说查询他的银行账户，查询他的房产，包括一些他的个人的这些社会关系什么，就要求你对你所侦查的案件所涉及的那些各个领域的特殊的那些，你比如说像证监，你比如说像那个保险业这些的金融方面的这些知识啊，或者什么的，都是不可或缺的。 面对庞杂的案件线索，徐刚不仅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还要有足够的耐心。2016年司法体制改革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作用，检察机关从原来坐等靠的被动监督改为了现在的走查访的主动监督，线索搜集的路子变宽了，可难度也变大了。 在位于西城公安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检查室里，徐刚对着满屏的案件信息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就每天都是就这么查， 可不是吗？就是你在这儿的工作主要是查他电脑上的东西，然后你如果觉得你这个案件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能需要查他更具体的证据，那你就得跟公安机关联系去调相应的卷宗，因为你电脑上它只是一个基本信息，比如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一个简单的案情，你只能从里头看看他可能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个伤害案件，他写着说这个人立案了，但是他写的这个简要案情里的伤情并没有写他是什么伤，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了。 就来这儿以后就要在这儿看一天是吗？ 对，差不多，就是可能比较枯燥吧，有点像大海里捞针的那种感觉了。就 原来是坐在办公室里就有线索从天而降，而如今徐刚他们不仅要在公安局的检查室里苦苦寻找，还要走出去，主动走进辖区的各个派出所找问题寻线索。而在去年一月，徐刚就在西城区扶绥泾派出所发现了一个问题。 案发单位呢是这个北京市的一个著名的烘焙企业，报案称呢是在经营过程中啊，发现就是他们有很多门店消费者使用一些电子兑换码去消费，但是这些电子兑换码呢是从一种非法渠道外流出的这么一些电子兑换码，很多消费者来兑换之后呢就已经跟门店之间发生这个纠纷了。我们查询的这个过程中呢，显示当时这个公安机关没有对这个案件及时做出是立案还是不立案的这么一个决定。但是这个案件呢，我们查询信息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涉案流出的这个电子兑换码数千条，初步估计的金额可能得有30多万元。 如此大规模的问题兑换码流入社会，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意识到这点的徐刚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对案件展开了侦查。 因为他是被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系统里做过删除操作嘛，所以你需要对他每一条的这个兑换码具体金额进行一个比对。你想想那时候也是2018年的，就过完了元旦，然后大家准备迎春节的这么段时间了。那个时候，天儿也挺冷的，但是为了能在短时间之内你尽快立案侦查，才能避免一些不良影响的出现，该加班加班，该加点加点。通过就是说真是逐条比对，当时我们弄出来的电子兑换码的数据反正就得有个几十张，每条都密密麻麻的，而且你不是说光是一个数据就行，你得有那兑换码的时间呐、金额呀各项，所以就是都列成表的形式。 这起案件虽然涉案金额庞大，但破案过程还算顺利。不过案件的办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当时是一个就60多岁的老人了，到我们这个检察院呢，这个申请立案监督。他报案是一起故意伤害案。有一天，他和他的邻居发生了纠纷，然后他的邻居呢，当时把他推倒啊，导致他这个腰椎骨折，然后还有一根肋骨也受伤。当时呢，公安机关呢，在接着他的报案之后呢，发现在当时的现场只有这个老人和他的邻居。据这老人说呢，当时他的前妻是在场的，直接目睹了他的邻居把这老人推倒了。这个邻居呢就矢口否认，说我们只是口角了，但是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这个老人是自己滑倒的。但是公安机关当时他的顾虑就是，由于当地没有监控录像，你就没有什么能够视频方面的证据呢能够反映说这个老人当时是怎么被推倒。那么公安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直没有做出是立案还是不立案的决定，就是拖着。老人是非常的这个焦急啊，而且据这位老人向我们反映情况，就是他这个邻居呢，就是对他没有任何道歉，还在通过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他进行精神压力，比如说跟我说你没办法，我是吧，你不是告到派出所吗？报到派出所也没用，处罚不了我。 案发地周边没有摄像头，除了老人的前妻外，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双方的证词又无法对上，案子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可是面对焦急的老人，徐刚不愿放弃。终于在对报案资料进行再次筛查的过程中，徐刚发现了线索。 在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里头说他胸口有这个摁压伤，就使劲这么推形成的这种伤痕。这摁压伤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当时确实有人在大力的在他胸口施加了外力。对，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突破口。最后是判处了这个嫌疑人是故意伤害罪成立，也是判处了有期徒刑。 虽然案子如今已经尘埃落定，但说起这件事儿，报案人刘立刚内心依旧对检察院充满感激。 在这个当中的话呢，确实也挺受委屈啊，一直老想这个维权呢，当时呢确实跑了不少地方， 哎呦，这个心情挺什么的。后来然后呢，正好这个咱们检察院发现了我这个案件以后的话呢，徐刚检察官呢和他们的同事呢说你在家好好等着，您放心吧。所以说呢，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就把我这个案子给我结了，我特别的感动，眼泪吧就好像是有点控制不住，让我亲身呢感受到了公平正义。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呢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谢谢他们。 案件了结，正义得以维护，这是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大团圆的结局。但现实终归是现实，对检察院工作不满的大有人在。 比如说双方可能就是财产纠纷吧，如果我通过公安机关对你进行刑事立案之后，那对你施加的压力就大了，可能你就很快的就把钱给我了，或者满足我的要求了，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一定要坚决的阻止他的这个行为。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觉得你不太支持他的观点，他的口气或者他的对你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对你这个处理结果不满的跑到你这儿来大吵大闹的，这种情况我们从心理上也能理解。再有一个就是说，不能被这个当事人的这种情绪所左右。 如今许刚已经在检察官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近20年，多次荣立三等功。徐刚告诉我，虽然现在线索难找，可能两三天也找不到一条，但换个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是整个社会希望看到的。 如果每天的话都能查出好几十个违法办案或者说是需要监督的线索，那我想可能社会上的老百姓恐怕就不会觉得咱们这个社会是那么的和谐或者说是安全了。 咱们要做的就是，他知道有这个检察机关在我身边监督我办理这个案件，那我们要把这个案件办理的尽量合法。怎么才能履行好你自己的职责？你只有在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线索都对他倾注极大的精力，你才能可能从中发现一些帮助这个老百姓伸张正义啊，你才感觉到你所从事的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职业真是带给了他人很大的帮助。 与谁同步一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眼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青梅用了，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你我。 一人命的名义赋予你生命尊严，奉献的权利。 当所有万马奔腾，风摇升起，一颗旗帜打心底，凛然正气。 好，我们再听刘建勋的故事。刘建勋是北京金融街法庭庭长，自从2001年进入金融司法领域，刘建勋就始终追求公平正义。面对金融司法领域的疑难问题，他积极思考，多次参与我国金融领域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还积极探索金融审判标准化工作方法，极大的提高办案效率。我们一起来认识刘建勋这位金融司法的探索者。 法院工作经常谈到的一个词语呢，就是公平正义。对于公平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认为公平正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公平正义？ 这位是北京西城法院金融街人民法庭庭长刘建勋，在他心底始终保持着一份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与向往。 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局的效力，不是因为他对而权威，是因为这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就是国家权力说了这种事儿，法院说了算。就是对于法官来说，究竟是因为正确而权威，而是因为权威而正确，我们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正确， 或者跟正确更近，这样才能够变得更权威。对于真理的探索过程，就这个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真理探索的过程。永远不能觉得自己已经很不含糊了，这都是不行的。要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短板，不断让我们变得更正确的过程，就是接近真理的过程。 刘建勋1993年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工作。2001年，西城法院开始探索专业化审判，根据组织安排，刘建勋开始审理金融司法案件。 那会儿的金融审判不像今天，那时候的金融审判大概两类案子，一类是涉银行的，一类是涉保险公司的，其他的证券期货都非常少。2000年时候，我们西城法院金融审判一年加起来啊，涉银行涉保险大概是1000件案子。今天我刚才跟您介绍过嘛，我们厅一年要审16000多件。更大的变化不在于数量，在于内涵。现在的金融审判涉及的领域多，除了刚才我和您介绍过的传统的涉银行、涉保险，还会有票据、私募基金、投资理财、证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这些案件的交易模型新颖，交易结构复杂。交易结构复杂的导致的后果就是普通人，我们法官也是普通人，我们依据一般人的生活常识对这些交易不能够形成一个准确的认识，由此导致后一个特点，大量的法律空白。所以法官们审这类案子难度是大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金融案件在日趋复杂的同时，数量也急剧增加，这给刘建勋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巨大压力。 最近有点忙，年底了嘛，那个还是需要完成今年的审判工作任务。今年呢，金融界法庭10位法官，今年收案有16000多件，结案也要达到16000件的这样一个大概的状态。每个法官今年要平均结到1600多一点， 对， 才能完成任务。 1600多件的话呢，平均下来的话，应该差不多是每天有5到6件。 一年250个工作日嘛，要这样算就不是5、6件了，7、8件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西城区人民法院成立金融街法庭，刘建勋被任命为庭长。面对庞大而繁杂的金融案件，刘建勋从自我做起，坚持学习，以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作为一个法官，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个是必须的。作为一个法律人，两大工作，一个叫做查明案件事实，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的事儿，你才能听清楚的当事人讲的是什么，是吧？当事人说什么你都听不懂，我们还查明什么案件事实，人家讲的事儿都听不懂，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人家讲什么我们听得懂什么，叫不为当事人所欺啊。需要有广泛的社会知识，那这个就是这是必须要去学习的。我一直告诉我的同事们，我也这么要求自己，每天读书必须2小时以上，坚持阅读，然后必须要做读书笔记，每天的读书笔记不能够少过500-600字。这个锻炼多方面的能力，辨别力、理解力、归纳力，然后写作能力。法律人的写作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没错， 最终是要表达出来。你说着说着说自己都说不下去了呢，那还何以服人，是吧？ 没错， 所以学习是必须的。我说这个学习啊，一个专业知识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必须要读文学，让我们养成高尚的情操。你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你那个公平正义你理解不准的，对吧？ 对， 必须读文学著作，必须读历史著作，那个对于锻炼人的那个辨别能力极有帮助。这是就是学习是必须的，否则就跟这个岗位的对于能力的需求形成匹配，你匹配不了。 不仅如此，刘建勋还瞄准办案过程中的难点痛点，总结思考，以科技手段为支撑，推进工作流程标准化，提升工作效能和办案水平。 2015年初我开始做一件事，在厅里边按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制定裁判工作标准，保险是今年搞的第9个项目了，前面我们还干了8类案件，向下我们梳理出来了几百个可能存在的争议焦点，以及对于不同争议焦点的应该怎么判。 跟当事人谈话怎么谈？某些特定的场合很容易发生冲突场合，这话怎么说？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哪句话说到哪儿？引用法条，引用哪个法条背下来？说到第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很细的抬头看原告。我那个规定就这么写的，我就跟法官这么讲：说完这句话，抬头看原告，跟他进行目光交流。我们弄了八大类规范，弄出来了几百个争点，覆盖了我们案件的90%的问题。我们现在多数法官对于常规案件拿的话，哎，这烂熟，都得益于我们那个办案规范的建设。这个东西现在嵌进了全市法院的办案系统，发源地就在我们这儿。 在刘建勋看来，法官只会办案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思考。多年间，刘建勋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潜心于法学研究，致力于与律师群体交流互动，努力增强法律人之间的了解互信。 前前后后吧，在几个学校做过那个院外的兼职的教师和教授。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律师学院，我是那儿的兼职教授。也在我的母校，现在叫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是那儿的兼职校外导师。然后我在国家法官学院和北京法官学院都有授课的工作。然后在北京律师协会，它有一个叫做实习律师讲师团，就是这几年来听过我课的人几万人总是有的。 多年的经验积累让刘建勋成为金融审判领域的专家，也正因此他曾受全国人大的邀请参加保险法修订工作的讨论，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多项司法解释的探讨，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09年保险法修订呢，有幸参加，然后提了一点建议。反正这个建议呢和最终的公布的稿件，最终公布的保险法定稿呢比较一致，但是这肯定不能说是因为我建议了人家用了，我相信一定有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只是有某种不同，不谋而合而已。09年保险法公布以后呢，最高法院到今天公布了4个有关保险法的司法解释。我都参加了，并且是部分司法解释第一稿的执笔人之一。做这种工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这人生有5种境界嘛，马斯洛心理学讲最高境界就是价值实现。做这种事儿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就是我的观点或者说我们课题组的观点最后转化成有规范性的文件，中国的法官们在裁判的时候都要适用这些观点，自豪感会油然而生的，这个会激励我们努力做得更好。 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刘建勋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审判业务专家、北京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虽然荣誉等身，但在他眼中，公平正义永远是自己不变的追求。 我们继续来听故事。陈良刚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庭长，当年他以河南省文科第八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之后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读研，主攻行政法学。从1999年至今，他在行政审判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0多年。我们一起来听行政审判让百姓感受公平和正义。 您知道行政诉讼法吗？ 不清楚。 好像听说过。 不太清楚。 就是民告官的案件。 知道。 过去看那个杨三姐告状。 您是怎么了解的？ 看电视剧。因为不接触这个，咱这也不接触这个。 说起行政诉讼法，很多人表示没听说过，一头雾水。说起民告官，大家才恍然大悟。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倒是对这个题材非常偏爱。 我今天就要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四中院每年承接的案件中有一半是行政诉讼方面的，当下的民告官都涉及哪些内容？法官们又是如何办案呢？我们一起去认识行政庭的庭长陈良刚。 请进。 已经结束庭审的陈法官在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街头提问中，所有的老百姓对行政诉讼法都非常陌生，这个现状他是了解的。也正因如此，陈良刚工作环节的困难，需要解释的地方就稍微多了些。 咱们的老百姓对行政诉讼啊，可能不一定特别擅长。比如我和开庭啊，或者我谈话过程中，我首先会跟一般会跟老百姓说，就我们行政诉讼，我们是省政府机关的，我们是监督政府的，是保障原告方权益的。这个定位其实从是我们法律的一个定位。 在开庭之前，你都会跟老百姓们解释。 也案件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案件它可能是我们先有一次谈话的过程，然后再可能进行开庭的审理，给他一些指引，对他来说是有利于维护他权益的一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应当尽的这么一个责任嘛，要让他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们印象中，普通人和政府机关对簿公堂，一般都是弱势的一方。在法官看来，民众的确对法律规定在认识上不太全面，而政府机关也有硬性的边界，让他们不敢逾越。 因为法律制度本身是很复杂的，但是政府机关它要依法行政，它不能侵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能在法律制度以外给某一个当事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些利益，对吧？他也接受各方面的那种，比如审计的一些监督制约，因此呢，这个会有很多的情况下，政府机关不能够满足这些相对人的这种要求吧。其实我觉得出现一些纠纷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常态，因为社会这么复杂，你要让保证每一个人都完全没有争议，这个我觉得是不现实，在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很难做到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这个纠纷的解决啊，是在一个很理性的法治的轨道中，给他一个解决的途径，救济的途径，能够让这个理啊能够说得出来，而且能够这个实现公平正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序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运转的一个状态。 办案时严格根据法律要求，陈良刚有时会判处行政机关撤回某项规定，保障老百姓的利益，有时候也会判处原告一方败诉。 去年办过一件案件，涉及到一个区政府他所属的一些部门吧，对老的这个楼房进行抗震加固。这个楼呢，总共应该是70多户吧，除了这3户以外，都已经签订了搬迁的协议，就是政府机关给你提供周转，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对这个楼进行加固，加固以后你再搬回来。而加固以后呢，这个楼的面积，这个房屋的面积还会增加，因为它是外加固，应该说总体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惠民的工程，因为它让你这个房屋更安全。 很遗憾，有3户房屋主人因为有各自的困难和考虑，并不同意政府的这次抗震加固工程。既然发起了诉讼，法院就要依法保障诉讼人的合法权益。陈良刚经过细致的研究，最终还是不能支持原告。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从这个事实根据来说，确实有危房的一个鉴定结果，是有必要进行抗震加固的，而且呢，从咱们的价值判断来说，它是对居民的保障。这个案件呢，从我来说，我觉得付出的时间仅仅是比较多的，开庭时间也挺长，从下午这个2点多，我记得开庭到晚上应该是7-8点钟。但是我觉得通过我自己的审理，我把这个道理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周末2天时间回去写判决书，写了整整2天，为了让这个老百姓啊能够理解法院的判决的理由啊，我相对来说写的是比较多的，写了1万多字的说理，就说理部分不包括事实部分，就是法院如何来审查这个行政行为是不是合法的，写了1万多字，想能够把它说清楚。 这1万多字的说理其实也是陈良刚工作的一部分。工作多年，行政庭的审判不仅仅是一份判决书。 接着刚才说啊，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办理案件，在依法审查政府机关行为的合法性的问题，同时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来让政府机关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能够得到更快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让负责人来出庭， 让咱们的负责人增强他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 这个就是新那个行政诉讼法里面要求行政 负责人出庭诉的这么一个制度。像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一个东城的副区长，在一个案件庭审以后，他和这个原告方在旁听席啊，就是并排坐着，又沟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还记得我们西城的一个区长吧，当时也是在庭审以后主动和原告面对面沟通，我们觉得也还是值得去推崇的吧。从这些方面来说，就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其实他对老百姓的诉求他也是愿意倾听的。 而老百姓告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想见到官， 对，见官 啊， 所以他就能够把他的这种心愿呀，他的想法能跟负责人能够倾诉一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的情绪更加平复的一个过程。 行政诉讼庭的审理是直接监督政府的一种方式，而延伸的方式就比较多样了。例如鼓励旁听，至今已经有2000+名局级领导到四中院旁听，这让政府官员有了更强的法律意识和更高的法律素养。还有就是每年定期发布白皮书， 每年发布那个行政审判的年度报告，或者叫白皮书吧，我们会把这上一年度的政府机关的总体的案件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建议给各个政府机关进行一个通报。其实我们还延伸了一步，就是我们给每一个区每一年都发布一个分报告，就针对这个区的一些案件情况，然后特点、你的应诉的情况，然后你们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有哪些建议。其实这样是一个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促进，也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促进。 这种探索无形中会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而陈良刚认为每一位法官、助理、书记员都需要长期积累、不断总结、坚持学习。 工作从事20年来，这是我特别深刻的一个感受。学校阶段学到很多的法律知识，很有用，这个需要很扎实。但是其实如果说从解决问题来说，可能需要有一个常态化学习、终身学习的一个自觉，否则的话真的不适应这个审判的工作。 回到今天报道最初的话题，为什么官民关系总是被文艺作品关注，有些民间故事一直得以流传？究其原因，这是由官民本身意志所决定的。民站在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政府意志是全体公民意志的集合，公义总是不能满足所有的私意，矛盾也就产生了。当它升级为一次诉讼，到了陈良刚法官的手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他的宗旨。 真的，从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说，每个案件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是换位思考的话，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他可能就这一个案件。 对， 你说他不重要，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嗯， 可能你的案件有几百件，但是对他来说，他可能就这一次。因此呢，我觉得还是想让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们都能够感受到，最起码法院是认真的，是负责的，能够感受到公民正义，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从99年研究生毕业到现在，刚好是2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我从来没有过其他的一些想法，说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不顺心，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还是挺庆幸的，我选择法官这么一个职业，而不是其他的一个法律职业。尽管法律职业都是实现公民正义的共同体中的一员吧，但是我觉得法官可能有着独特的一个 角色 或者功能，他从一个独特的一个方面来促进咱们整个的社会治理，我觉得他确实还是挺有意义的。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主播清瑞、江宁，编辑翟轩、康立波、钱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欢迎您明天7:30继续收听主播在线，谢谢您，再见。 再见。 青春是绿色的河，相逢是首歌，同行是相逢时。